昨天，我们对比了历史上的虚构现实和我们今天的所谓假新闻。那么看起来呢，在互联网的今天呢，想要像古代宗教或者斯大林那样的集权政府来大规模的制造虚假信息，现在是不那么容易了。但是这并不是说虚假新闻、虚构事实在今天就不值得一提，或者说政客就有了所谓说谎的执照啊，可以合法合理的说谎，或者我们追寻真相就没有必要了，反正也找不到真相啊，政治宣传和严肃新闻也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不是这样。在所谓的虚构事实之下，它依然是真实的人类的痛苦；在俄罗斯的谎言之下，是真实的军队入侵和死亡，人的死亡。我们相信着虚构的东西，但却经历着真实的痛苦。所以，追寻真相依然是必要的。我们不应该因此认为好像虚假新闻和谎言就是正常的。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区别这个虚构的事实和真实的情况，这个任务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我们应该非常小心的去区别什么是虚构，什么是真实。这里，沃尔赫拉利提出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不要去期望完美。这个世界啊，没有完美。我们总在说虚构事实，这个世界上可能最大的虚幻或者虚构的这个一个理想，可能就是试图去否认世界的复杂性，去寻求一种简单粗暴的绝对的答案，这是我们智人非常本能的就想要求要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但是，尤瓦尔赫拉利提醒我们说，不要去期望有这样的一个完美世界，不能认为世界是由所谓的这个质朴的纯洁和撒旦的邪恶相对立而构成的。这种泾渭分明、是非清楚、黑白对立，立场坚定的这样的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世界的解释，它非常简单，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也非常容易让我们安心，但是同时也非常的错误。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告诉我们所有的实话，但是，其中一些政治家会比另一些好一点。如果给我选择，尤尔赫拉利说，我会选择更加相信丘吉尔而不是斯大林，尽管丘吉尔也不老实。同时，没有报纸或者媒体是没有倾向性或者是没有谎言的，但是一些报纸、一些媒体会更加努力的给出关于真相的报道，而另一些媒体呢，则试图去成为洗脑的工具。如果我生活在30年代，我会更加相信《纽约时报》，而不是苏联的《真理报》或者德国的这个报纸叫《冲锋队员报》啊，这个是在纳粹时期的一个纳粹的一个宣传报纸。所以，世界是复杂的，是令我们眼花缭乱的，是真相难辨的。但是反过来，这就给了我们一种责任。什么责任呢？选择可靠的信息来源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责任。这个观点，我认为非常有价值。就我们不要去抱怨说，哎呀，这个媒体也骗我，那个政治家也骗我。这个议员也在说假话，那个领导也在骗人，政策都是骗人的。 我们应该反过来求助于己，有一些总比另一些要好。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分辨这些信息的来源，如何去辨别它们可靠性之间的差别，就成了我们自己的一种责任。我们确实需要花点时间来研究我们的信息是怎么来的，它的来源是什么？是街头的小报吗？是这个道听途说吗？是网络传媒吗？我以前听说过这个媒体吗？这个媒体有可信度吗？这个消息的来源和这个消息的本身有没有利益关系？比如说一家公司报道自己的这个研究成果，他们之间是有利益关系的。那如果反过来是一家科学杂志报道同样的这个研究成果，那可能这个相互的利益就要小一些。那么你更相信哪一个？对吧？公司是有利益的，而科学杂志相比来说利益就要小得多。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审视自己。比如说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什么去选择 A 而不是选择 B？ 我们选择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个信息？我为什么愿意排斥另一个信息？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信息？是因为这个信息更加劲爆吗？更能满足我的这个某种情绪吗？还是因为这个信息更加符合我的审美，或者更加符合我的政治态度？还是因为这个信息是来自一个口碑很好的媒体？主观的态度很多很多情况下是会影响我们对信息的选择的。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求助于己，反问自己，我为什么相信这样一条信息？正因为我们自己不可能，现代人类在现代的复杂社会里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可能去调查某一个信息，某一个知识到底是不是可靠，不可能亲自去验证。所以退而求其次呢，我们起码应该尽量去弄明白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弄明白我们的内心为什么愿意去接受 A 而不是去接受 B。在后面呢，尤尔赫拉利还会进一步讲如何避免洗脑，这个是在第二十章的这个内容。但在这儿呢，他就提出两个比较简单的要点，当然也很实用。第一个要点，他说，如果你希望你得到的信息是尽量可靠的，尽量靠谱的，你得怎么样？你得付钱。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啊，你得付钱。为什么？因为经济界有一个常见的一个说法，说如果你得到一个产品它是免费的，那么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自己是占了便宜了，因为那个时候你自己就是产品本身。什么意思？比如说你看一个电视节目，这个电视节目是免费的，那么你就一定是那个广告的受众，你否则这个电视台怎么赚钱呢？对吧？那么你在电视服务商那里，你就是产品，他们通过出售你看广告这个行为，出售你这个看广告这个产品来向广告商收钱。所以你当你得到一个信息它是免费的时候，你一定是付出其他代价的。这个代价不一定说这个信息就是假的，但是你一定心里要有根弦，你有可能你是产品的本身，而且你得到的信息质量可能不高。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百万富翁给你这样一个提议，他说我一个月给你30美元你让我每天给你洗脑一个小时，我呢会向你灌输我喜欢的某种政治观念或者是某种商品。如果是这样一份合同你会同意吗？ 恐怕很少有人会啊。但真实的情况是这样，我们换一个说法，百万富翁呢讲，我每天给你看一个小时电视，你认为是洗脑也可以啊，反正是给你提供一个小时的服务，我这个服务我还不收钱，这样一听起来人就觉得顺耳多了啊。如果再进一步讲说，我给你提供免费电视节目，你看节目都不收钱，你喜欢的节目哦，然后让我每天洗脑你一个小时，这个其实和前面说我每个月给你30美元，你让我洗脑一个小时，其实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商业营销的这个方式就不一样了。我们前面讲过，我们智人做决策，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情感反应，而不是一个理性思考的结果。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它以不同的面目、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你的面前，你做出的反应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比如，有一个人，一个推销员，他想说卖给您一样东西，他说：“嘿，我今天想向你推销一样东西。”你本能的就会反感，你本能的就会躲开，因为他这句话一说，你给你的感受就是你想从我这儿赚钱，既然你赚到钱了，那很可能我就亏了，或者说我就被你骗了。但是推销员不会这样说，推销员会说：“哎，今天我想帮你个忙，我给你提供一个什么东西，让你感觉到是他在帮你的忙，而不是你在帮他的忙。”这样的话，推销就更容易成功。人的心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理性思维的时间是很少的。就拿电视广告来讲，我们为了看赏心悦目的电视节目，我们为了免费的看这些电视节目，我们就允许那些广告商。允许那些有倾向的、有政治宣传倾向的电视台来对我们进行洗脑，从而使我们获得一些扭曲的信息。真正重要的信息，真正比较靠谱、比较真实的信息，请相信我，你得付钱。为什么？因为这些信息的提供者，信息本身。就是他们的产品，他们的生存依赖于这些信息的真正的价值。举例，世界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咨询公司，叫兰德公司，RAND，RAND。这个公司以前好像是军方的，但现在的话，它不是一家公司了，它应该准确的讲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组织。他每年提供，不是每年，随时提供各种涉及各个领域，包括这个生物啊、科学呀、教育呀、环境啊、交通啊、经济呀、政治啊、军事啊，各个方面的报告。这些报告都是他雇佣专业人员写的，而且是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但是这些报告基本上，都是要花钱买的，价格要看这个重要程度。比如说，一般的价格呢，大概是十几20美元一份报告。但如果是比较专业、比较长的经济报告，那就可能上百。我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了。像兰德这样的专业出评估报告的公司，在美国有很多。你都可以花钱去买，而且有的时候真的也不贵啊，十几二十美元。你比如说你要一个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比如说你可以这个专业可以达到非常狭窄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我想知道AI 在交通灯上面的应用啊，这样的报告的话，就是大概就是30美元左右啊。你真正想了解一些可靠的知识的话。这个，他们这样的报告的话，花钱得来的报告，它的信息的可靠性 相比免费信息来讲就会可靠的多，而且中立的多。尤尔赫拉利提到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自己去做一些调查，尤其是一些相关的科学文献。这个世界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最后相信的话，那么科学肯定是其中之一啊。尤其是有科学共同体认证的啊。你要看一篇科学论文的话，你要看它的这个转载或者引用的次数有多少。引用次数多，说明这个科学共同体里的人对他这个观点是比较认同的，或者说这观点会引起注意的。而且这个科学文献呢，它要是有一个可靠的出版社出版，尤其是它是一个知名教授的文章，这些都是相对来讲非常可靠的这个信息的来源。虽然说科学不是万能的，也不完美科学也经常犯错，但是科学共同体在多个世纪以来可以说是人类最可靠的信息来源。这反过来呢，也要求科学家和社会的互动。现代科学在各个领域它都逐渐的变得专业方向非常的狭窄，而且是它内部的系统极其复杂，术语众多，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人，你根本连听都听不懂人家在说什么。所以以前呢，在这个伽利略那个时代呢，你在这个比萨斜塔上丢两个铁球就能够把你想讲的这个科学道理讲明白。而现在作为普通的公众的话，你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粒子加速器，你在旁边注意年，你也不明白人家在做什么，那帮科学疯子他们在说什么你都不一定听得懂。所以这个科普的工作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和高精尖的科学研究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一个能够很好的进行科普的科学家，应该和那些取得科学重大突破的科学家应该是受到同样的尊重，尤其是在民主国家，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公众对你的科学不理解、不了解、没兴趣的话，你这个科学机构是得不到拨款的，议员们不会给你投票的。所以你应该引起公众对你的这个研究的足够的兴趣，你才有足够的资源。科学家除了写科普作品以外，他们能不能来写科幻小说呢？要知道我们很多人在少年时代对科幻作品是非常感兴趣的，很多人成年了也很感兴趣对科幻作品。那么我们很多人的这个世界观的形成，对前沿科学的理解是通过科幻作品获得的。比方说这个黑客帝国 Matrix， 他向观众介绍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故事，但是他也向观众介绍了哲学中的认识论、现象论贝克莱说的这个存在即被感知是这个电影的一个背景。实际上这儿插一句，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把它翻译成贝克莱，他的名字实际上 George Berkeley， 应该翻译成伯克利。因为这个 Berkeley 呢，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很高，他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他还是一个数学家，所以世界上有很多这个 Berkeley Institute， 就是这个伯克利学院，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中文翻译成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伯克利，一个是贝克莱，所以他们就没办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个贝克莱就是伯克利，这儿插一句，他最有名的这个说法就是存在即被感知 ，to be is to be perceived， 就是你感知之外没有存在。这个和中国的这个习惯的哲学是有一点不太容易理解。就说这个电影吧，我们就说你都看电影的时候，你都知道那个繁华的都市，那个高楼大厦，那些都是假的，是电脑造出来的，对吧？但是你如果仔细想想，我们又凭什么认为那个地下的那个挺肮脏的那个世界叫 Zion， 我们又凭什么认为那个地下世界 Zion 是真实的？ Zion 怎么就不可能是另一个电脑制作出来的一个虚幻世界呢？如果你觉得 Zion 也不可靠的话，那么你再引申一下，你坐在电影院中的你，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所谓的真实世界，凭什么就一定是可靠的呢？凭什么一定就是一个物质世界呢？凭什么就不可能是另一个 Matrix 呢？怎么就不可能仅仅是我们大脑的感知呢？存在即是被感知，这个是 Berkeley 的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在这个科幻电影 Matrix 里面得到最好的一个体现。特斯拉公司的这个老板呢，叫伊隆马斯克，当然他也是这个 SpaceX 的，他是很多公司的老板，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公司。这个人是一个很神奇的现实版的钢铁侠啊。他在很多场合也提出过相似的看法，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里吗？还是说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电脑游戏里？这些都是来自于伯克莱的这个To be is to be perceived， 这个存在即是被感知衍生出来的一些哲学观点。所以一个科幻作品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为什么它叫科幻呢？它是有坚实的科学基础的，当然我们这儿说的是硬科幻啊。它不仅仅有这个故事，有这个哲学，而且它还有很多科学的这个底座。比如说 Matrix， 我们不仅了解了这个哲学的观点，我们还了解了人机接口，人脑和电脑相连啊。这些硬科幻的话，它是有坚实的科学理论作为背景的这个科幻故事，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普及科学方法、科学知识的这个方法。为什么我们在这儿提了这么多关于科幻小说呢？是因为我们的下一个章节就是专门来谈科幻这个现象。我们的科幻小说、科幻作品往往这个设置的时间是在未来，2050年、2500年呢，对吧？恨不得10000年以后啊。那么我们看到的科幻作品里面给我们展现的那个世界，会不会是我们真正的未来世界？这个我们留在明天来讲。好，谢谢大家收听。